这像笑帽子呀，这个 啊，区别一下，就为了区别一下，知道吗？ 区别啊， 开始开始吧。 啊，这研究生是吧？ 开始开始开始。 那咱们到后台 啊， 到后台， 到后台。好好好， 我上场，您打家伙。 哎哎 啊，小罗 啊， 小罗， 小 家伙， 小罗啊，好好， 哎，开始啊， 哎，来吧。 呸， 小罗，小罗， 小罗还老罗呢。 可你说的这是小罗， 小罗你得打响啊，单得， 你告诉我单得不就完了吗？小罗，你老说这黑话，我哪听得懂啊？ 这是黑话呀，这是 单得会说吗？ 啊，这单得， 单得，单得， 哎， 他费劲劲的。 嗯，准备啊， 来吧， 小罗啊，单得， 单得，单得， 宰猫呢是怎么着？ 哒哒哒哒哒 哒哒，这没出来这位。我们俩这斗鸡呢，合着你得出来呀。 啊， 有人找你。 哪位找我？ 送花圈的来了。 嗨，这怎么意思？ 怎么意思？ 这是 你得跟我一块儿出来， 你那叫同场上。 哎，对对对，同场上。 什么叫一块儿出去呀？ 同场上，同场上。哎，再来吧，别生气啊！哎， 同场上，同场上， 同场上啊！ 馄饨， 馄饨， 馄饨，哎，哎， 还没宰完呢，这只猫。 大大大大。 这是默哀呢，是怎么着？ 啊， 你活着点儿啊！ 啊，好好好好好好 好。啊，先生， 啊，先生， 俩先生啊， 这不跟您客气吗？ 那不成啊！我叫你先生，你不能叫我先生啊。 那我叫您 主公， 主公， 哎，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皇上， 啊，谁是皇上？ 哎，我是皇上。 哦，你是皇上。 哎， 各位请上眼。 对， 皇上这脑袋怎么长得跟肯德基似的？您这， 你甭管我什么模样，我扮演的就是皇上。 啊啊啊！ 哎， 好好好。 啊，先生。 啊，皇上。 主公 啊啊，公主啊，不是，啊公母啊，不是，啊公皇上。 这倒好，一点不冤枉我。 门 公皇上还母皇上呢。 啊，母皇上， 母皇上， 你说母皇上了？ 公主 啊，公之公， 这主公是公的，一点不假 啊。 先生，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害破了。 呸！呸！亏心吗？亏心吗？ 怎么了？ 这大点伙都听见了 啊！ 我说一上台我不带他唱戏吧，到头来说我害他了。我怎么会害你了？ 谁说你害我了？ 谁害的呀？ 诸葛亮害的我。 你找诸葛亮去？ 我哪儿找去啊？你扮演的谁呀？ 我扮演诸葛。哎呦，对了，他这个， 这是这么回事。 哎哎， 您别看您是研究生， 哎， 这戏您老不演。 对呀， 仿佛这个情况您还不大清楚。 生疏了， 没关系啊， 哎， 我给您说一说呀。 您讲一讲， 这个剧情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诸葛亮呢，让刘备过江赴宴。 是， 刘备呢不乐意去， 那就别去了， 那就甭唱了，他必须得去， 这不找别扭 吗？找别扭干嘛呀？此时此刻你没有什么事儿，你就打家伙。刚啷次的的，刚啷次的的，刚，我好唱，听我这几句唱， 这您就看我的了。 哎， 咱们再来， 好啊，先生 啊，主公，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姑啊害苦了。 这可没我什么事儿啊！ 你没算上，打架。 螳螂谁来的？螳螂谁来的？螳螂谁来的？螳螂谁来的？螳螂谁来的？螳螂谁来的？ 我这洗家伙呢，是怎么着？ 你。 这你得打好，你别管了，你别管了，你我张不了嘴是不是 啊？ 我自个儿来啊， 你自己来。 咣啷次的的咣啷次的的咣啷次的的咣，恼恨先生理不当，不该叫我过长江，龙潭虎穴过

位，快成了神通了吧？欢迎两位优秀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浩南 做客 《乐趣半年》。 我是雅娟，我们不请这个刘颖讲话了，直接请出张浩南来。浩南， 哎，太不容易了，终于又等到机会了。 行，我一定不插嘴了。 没有没有，那个说到刚才，大师哥说了， 你看你又往他那儿引，你就直接说你。 这习惯了，没办法。这个他跟金斗老师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包括还有他们之间爷俩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师傅呢也是。我是2004年正式拜的。 哦， 在这之前呢也认识，但是呢一直就是师傅也算在考察阶段吧。 对， 2004年的时候师傅正式同意了， 嗯， 说好，我可以收你了。 嗯， 当时呢我有两个师哥，一个是武斌，一个是满玉， 嗯， 啊，我排老三， 嗯， 就这么着正式的2004年拜师。 嗯， 住在师傅家里的时候，就是师傅呢语重心长的跟你说这个， 嗯， 你记住了，咱们捧哏演员啊，一定怎么又说到捧哏逗哏上了？咱们捧 这很重要。 哎， 嗯， 咱们捧哏演员呢，一定要福保江山。哎，一定要根据逗哏演员的情绪，根据他的起承转合来给他适时的往里搭话， 给他量活。 对，千万不能搅和。 嗯， 就说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呢是有点在旁边就是搅和， 嗯， 哎，我师傅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及时的呢就给我叫到家里， 嗯， 说你得带我在我这儿住两天。嗯，怎么意思？你就让我在这儿住两天？你坐住两天，住两天，然后住两天跟我说讲，就拿当初的这个我们两个刚开始搭档的时候就、 嗯， 最早我刚拜师的时候，我不是给刘颖捧哏，是给他的师弟， 哦， 给他师弟捧哏，就是说我搅和的特别厉害， 嗯， 哎，老使馅儿嘛，搅和特别厉害， 嗯，老抢戏， 对，抢戏，嗯。后来，这个之后，这在我后期为大师哥捧哏的时候，也奠下了很好的基础。 嗯， 师傅也说的非常对。 嗯， 哎， 就是我真的是觉得是这样，尤其是这个捧哏演员，我一直都觉得心态， 嗯， 是很重要的。 嗯嗯， 除了在艺术的造诣上， 嗯， 就是心态很重要， 嗯。 我就觉得李建华老师是属于那种哈，因为我毕竟跟李建华老师不熟，就是给我的感觉， 嗯， 就觉得他是一个挺无所谓的人，就是属于那种心态很好。是不是师傅就是这样，所以他给你传授的也会是这样。 对对 对, 对， 也是，其实做艺之前先做人。 对， 嗯， 他也是，永远说你不要太张扬啊，咱们一定要低调。做事情的时候也是，你把事情要分开来看，你不要说太积极了。 嗯， 那个确实 不好。这句话叫高标准处事，低调做人。 对，不断补充。其实真的，我觉得 我也给他捧着。 对，这个二位的这个作品，比如说有些活，像你们那个什么教你模仿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实话，一下让我觉得这个捧逗关系不是那么明确了，有点五五开，对吧？ 嗯， 像这样的作品，就是完全发挥了你们二位的长处。 啊，那个， 主要是浩南，因为什么？这个不能叫就是看不出来捧逗关系了， 嗯， 但是说这。一开始有几个节目都是为 我量身定做， 对对对， 都是大师哥为我量身定做， 嗯， 因为无限发挥他的特点， 嗯， 迅速让观众认可他这个特点。 嗯，那到底是什么特点呢？说实话，在以前节目当中大家也经常会听，既然浩南今儿来了，也话没多说，后老不过瘾的，这样吧，给大家来做一点点才艺的展示，这比如说模仿部分，给大家来亮亮嗓儿。 好吧，那我给大家模仿两句评书演员吧。 哟，行啊。 行，我经常是在屏幕上是模仿歌星嘛。 嗯， 今天咱们也模仿那个 评书。好，现在开说。 火冷火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您听我给您说一段天气形势和月报。 我听出来了， 还说吗？ 单田芳老师，对，单田芳老师，为什么为什么给你拍巴掌呢？就是因为我们录音师贺西平老师都伸大拇指，因为贺老师是专门来录制单田芳老师评书的录音师。对，他，对对对，他伸了大拇指呢，说明这学像了。 哎呦，行，就这么两句就行了，别再学了。 行，那咱们就赶紧为大家播出相声节目，推荐一段你师父的作品。 那就请大家欣赏我师傅和金斗老师的《新夜行记》。 好，一段非常不错的作品。 介绍一下，二爷，

Thank you.